这一次是小林章，嗯，我的老年轻的弟子，他建立那个今天的主题为元气，嗯，其实讲元气不容易，因为其实佛教的全部都是元气，嗯，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班之内，那当然全部都讲不完。那因为我们刚才有长修，我是特别强调来了解佛法，修行很重要。虽然我们看很多书是很好，佛法是特别重视学问，学问非常重要，学问是属于Vidya 跟再来成道，我们需要两种Vidya 两种种子，在我们的阿拉耶，我们的心里面，就是Charana Vidya 行为种子跟智慧种子。如果我们没有行为种子跟智慧种子，我们没有办法成道。成道就是彻底的了解缘起，在为了解缘起大的帮助有在藏阿含经有一个大眼睛，可能你们有看过。在大眼睛阿难多告诉佛他这个缘起虽然那么深，他显现Gambira Paticca Sampada Gambira Avabhasa， 他是很深，可他也显像appears 很深，他想他虽然这个缘起很深，他能够了解。那佛告诉他，你阿难多，你不要这样讲，了解缘起其实是很难，不是容易。我们了解一些理论，可能我们有成道，像阿难多成第一国，还是成波萨地，如果修行特别好，还是我们只能够了解缘起的一个部分，小部分。缘起的全部，这不是我们有情的境界，这是无上界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那佛也说，因为不了解缘起，我们众生就落在那个有不动扬的恶趣的轮回，有苦的轮回，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我们搬起来在这个轮回的轮回叫做轮回，因为一直在动，好像轮一样转转转转，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一直转在缘起的境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看出来什么缘什么起，不过一切众生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一直转转转在这个缘起 the ku, the lun. For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中文讲得马马虎虎不好。佛的厉害也是他能够用那么好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意思。我们是，丹达古拉托布加，扎迪嘎，我们好像那些路连在一起，这样我们，转从一个苦到别的苦，一段时间我们感到一些乐，不过重复转在苦的境界，因为其实缘起的境界就是苦的境界。缘起的作用就是说明苦。因为我们不要了解苦，所以我们也不容易了解缘起。我们的倾向，一些众生的倾向，最近我又在 New Mexico 讲十无量心，我又讲特别相信那些道理。我们众生一直在求乐，不过因为模糊关于乐的意思，那我们就一直转在这个缘起的苦。所以苦的意思，人的意思不容易了解，乐的意思也不容易了解。阿弥陀佛，请坐。所以一切众生很忙碌在求乐求乐，不过因为模糊关于乐，所以找不到。所以佛说明缘起的根本为无明。从哪里缘起来？缘起就是从无明来的。其实无明佛说明无明为缘起的根本，不过无明也其实不是真的缘起的根本。缘起的根本不是一个法，是很多法在一起。所以来了解缘起，我们先要了解缘起的意思。缘起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法缘别的法。我们的经验在这个世界，每次就是多多法缘多多法在一起。佛是说明就是巴恰亚萨玛金巴蒂恰，因为多多缘，对多多缘，所以那个缘的果平等。果是平等，我们的今天其实在这个世界是每次是缘跟缘的果，缘是很多法在一起，缘的果是平等。不过因为我们不了解缘的果是平等，所以我们执着乐，集结苦，我们模糊观念，不顾不乐受。所以转在缘起，在缘起的苦的情况，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就是特别因为受。因为受我们 因为执着手，我们就转在这个缘起的路苦的轮里面，转转转，一直到我们能够了解那个彻底的了解收的过程。收的过程就是什么过程？领纳我们的境界的过程。怎么我们领纳我们的境界？就是决定我们怎么转在这个轮回的轮里面。嗯，所以来了解缘起的话，了解缘起的话，因为多半同学是可能对修行有兴趣，所以我先说明从修行的角度来看缘起，然后我说明继续说明那些缘起的理论怎么断。嗯，而端这个苦，宗教的目标就是端苦。嗯，端苦的过程，不同样的宗教就是用不同样的说明。佛教的德书就是端苦的过程，是了解缘起的过程。了解缘起就是了解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没有坐执，没有受执，有很多法出现在一起，积在一起，他们的果就是平等。因为我们不了解平等，所以我们继续执着了积劫苦，模糊观念，不顾不乐受。这就是受颠倒。受颠倒在佛教里面就是心颠倒的因缘。如果没有受颠倒，不可能会有心的颠倒。我们为什么不了解缘起的苦？因为不了解是身体。所以依照佛法，我们有智慧。智慧的内容是什么？智慧的内容就是了解缘起，了解是身体。我们了解缘起，了解是身体，我们才能够断这个轮回的苦。依照佛法，如果没有彻底的了解缘起，如果没有了解是身体，虽然我们能够出生在好的存在的情况，如果我们是修一些功德，还是出现在不好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修一些功德，那还是我们继续在这个缘起轮回的苦的轮里面。怎么我们的存在的经验是什么经验？因为没有坐执，没有受执，那有什么？那佛教是说明有无因。无因就是我们的轮回的轮，它一直转转转，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在什么情况下？在无明的情况。因为有无明，这个缘起的苦、轮回的苦的轮子继续转。这是现在在佛教里面，佛教有2600年的历史，其实佛教 不是佛发现的，佛是说这个缘起是法住，这个法住不管有佛出生说明，解释这个法住就是缘起，不管有众生就有缘起。众生就是世界的意思，如果没有众生，世界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是分别众生界七世界，因为有众生，所以有七世，七世就是七，能够包括众生在里面。现在众生界跟七世界也是缘起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几年在世界里面都是缘起的几年，都是无因的几年，都是无因的转转在那个轮回的轮子里面。那现在在这个轮回的轮子里面，终点好像宿轴axis 对不对？宿轴宿轴 axis 终点，好像轮的终点叫什么我忘记了，轮中轮中叫它轮中很好，还有别的我忘记了，那个轮中就是什么，缘起的隆重是什么？就是心，没有心了，那就其实什么经验都没有。缘起是说明什么？缘起是说明无我的道理，无着之，无受之。阿弥陀佛，那没有坐姿，没有手姿，那有什么？那有这个轮回的轮。轮回的轮就一直转转转转，在杂阿含经有很好的比喻，我特别喜欢。佛是比较那个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收集摄受业，业。收集也就是左心samskara 心走呀心阿弥陀佛，因为无明我们收集行好不好？差不多了。收集行， 那心让在我们的轮回的轮的终点就是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从业有这个轮回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从心来的，就是从收集业的过程来的。平常我们想我，我就是想什么？想心，嗯？ 心脏的心，对不对？ 嗯，心脏的心。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我们的存在的存在的最外面的部分是什么？好像轮胎，轮胎是好像我们的身体，它的变化，它的身体是我们的轮回的轮子的轮胎，嗯。阿弥陀佛，辛苦你们。我应该坚持，好啊，都很好。身体就是好像我们外面看车子，车子的轮子转很快，那个它的轮中我们好像有影响，它不动，对不对？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它的轮胎，它转转转，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身体有变化，Chris 中会一定会跟我同意，我们20年以前不是像现在一样，我们的身体一定有一些变化，有老化，越老越多问题，我可能就不需要说明，我们多半这里的参加者都是欧吉山，所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说明，年轻的人比较少，现在年轻的人他们喜欢玩电脑，不喜欢听法。那我不用说明那个老化的过程很麻烦，Chris 中有什么问题？肝脏问题、肾脏问题、哪里肺问题，还不知道哪里会出现问题，很多很多种毛病，老化的过程都会出现，我们都知道。所以因为那些道理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身体就是变化，不是别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很容易了解，因为我们跟10年以前不一样，虽然没有定，看不到那个变化是刹那生灭的过程，还是很容易推理，因为我10年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练1年以前跟现在不一样，这个身体都是变化的过程，不是别的东西。那身体以后最容易的部分，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变化，就是手，手就是接 外面的轮胎跟手铃呐，嗯，我们的身体有变化，谁先知道？就是说灵啊身体，嗯，我们知道肩膀动还是腰动还是肝脏动还是脖子动，就知道不舒服，嗯，然后去看好像我下午去看那个俄罗斯可能推拿按摩就会觉得还是针灸一段时间以后会觉得比较舒服，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手也就是变化的过程，不是别的东西。那收的过程跟想的过程，其实是决定怎么我们分别我们的世界的几年。我们分别世界的几年，依照收跟依照想，所以在佛教里面他们叫做其他三卡拉心性，阿弥陀佛，心性，其他三你知道心性哦，没有错，虽然在五蕴里面那个收蕴跟相蕴也是其实是心，就是心蕴，我们还是分别他们为独立的蕴，因为他们的重要在分别我们的时间的几年的过程。那有信心就是我们的手跟我们的想让我们的心转，我们的心转依照什么？依照思，思就是意志的意思，思思想的思，所以因为我们有灵呢乐受还是孤受还是不乐受，我们有依照受的过程，我们也有想我们的境界，那我们就用思跟思有关系的心说，从作意开始，来分别我们的时间的经验。所以，有智慧的人很容易了解，思、受、想、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法参加在一起，不是被一个法决定的。色就是我们的轮胎，也是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法在一起，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声音，等等，这是我们的外面的轮胎。 在这个外面的轮胎里面，其实虽然它是一个相续，就是属于不同样的众生，不同样的有处有情，有不同样的相续，所以我们现在所感到的身体跟以前我们所昨天所感到的身体不能够说是一样，也不能够说是不一样，只是缘起的了解的观点就是在这里。感到这个外面的轮胎，我们的身体的手也不能够说是一样，也不能够说是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些色音是很多发在一起，地界的相跟火界的相不一样，风界的相不一样，颜色的相不一样，声音的相不一样，不过我们还是令那身体的时候，令那很多很多不同样的发在一起。每一个有它的作用，不是同样的作用，不同样的作用，虽然不同样的作用，他们还是出现在一个相续里面。你所感到的身体跟我所感到的身体是不一样，不过你所感到的那个身体的要素跟我所感到的身体的要素还是一样，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他们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感到他们的手就是灵纳，其实也是手虽然出现在东洋的相续，还是每次不同样的手，一下去乐手，一下去孤手，一下去不孤不乐手，乐手孤手比较容易分别，不孤不乐手不容易分别，所以有不孤不乐手的时候，没有智慧的人就无聊，焦急，找什么有乐的所言才能够满意，这是心的不安。为什么心的不安？因为不了解缘起，乐受的条件就是我们接触的所缘是可以的所缘，比较滑，比较软，比较好看，比较暖，特别冷的时候，冬天，对不对？所以乐受也是缘起生的， 因为不了解乐受是缘起生的，我们执着乐，执着乐，那一段时间乐就变成苦。你执着乐，一定它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苦。你执着，如果乐继续长的时间，它也就变成苦。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先天菩萨，论述的大弟子说，乐继续长的时间变成苦，苦继续长的时间就不变成乐。所以在这个轮回里面，佛是说明，苦地不是讲乐地。在想的过程，也虽然想的过程出现在一个相续，因为我们看相续，所以看不到无常。其实相续就是生灭的过程，不是别的。这个生灭的过程，就是因缘的过程。生灭跟因缘因果不是另外一个过程，是东洋的过程。因果的过程，我们在世界里面的经验就是因果的经验，就是因为生灭，如果没有生灭，那因不能够变成果。在我们的所有的世界的经验就是多多缘变成果，重复果变成缘，所以因为心就是也出现轮回的心，因为轮回的心的分别重复出现也的过程，这样我们转转在三世轮回的里面。那星云也就是很多不同样的发在一起，左翼熏西金金等等，很多很多心发在一起，都是决定我们的心，我们的色，我们的意志。意志是决定怎么我们的积极的心的过程，怎么我们一定，怎么我们用心思维境界。所以色的经验有变化，是不同样的变化，受想心的经验是不同样的变化。这个不同样的变化的根本就是心。心是在轮回的终点。虽然 好像我们看轮子转转转，虽然我们的心转最快，我们好像有影响它不动，所以我们最容易想这个心就是我。不过心依照佛法就是轮回的心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心住，色受想行在佛法里面就是叫做心住。如果心没有住，我们看不到什么心。 心住还是心 住，住所的住，嗯， 住，心住，心 肠当然心肠，我是讲什么轮回的中心，嗯， 是 结果其实我们的时间的几年除了变化以外，除了因果的过程以外没有什么，看不到什么法。所以佛教的特殊跟其他的宗教的不一样，就是先要彻底的了解时间的几年才能够解脱世界。所有的宗教的目标就是解脱世界的苦，宗教没有别的目的。不过佛教的德书，如果要彻底的了解佛教，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佛教的德书是你没有办法解脱世界的苦，如果你没有彻底的了解你的世界的经验。在世界的经验里面，就是找不到什么我，找不到什么作者、受者。我们因为我们观的所缘就是相续，所以我们看不到无常。因为观相续看不到无常，现在为什么我们不了解无常的苦？依照佛法阿毗达摩是说明我们看不到无常的苦，因为我们连续不断的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姿势，我们的思维，试试看坐一天两天身体不动感觉会怎么样。我在缅甸的时候有我们的老师带我去看一个，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可能在 发音词我已经有讲过，有没有两集是那个在南缅甸有一个地方叫木洞，木洞里面现在如果他还活的，他已经快100岁，还是有一点超过100岁，有一个木洞萨亚多木洞法师，那个木洞法师他是教很特别的法门，就是你来他的道场，他教你坐一下，你坐一下不动，你坐一下不动一个小时，他教你试试看一个半小时，那能够一个半小时，他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能够不动，他教你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能够不动，他教你四个小时，然后他有的时候来给他一点点按摩，鼓励他，就再回到他的地方，这样他就磨练他的弟子。那他的弟子又告诉我，有的有来的时候几个月以前，他们很多精神的问题，他们很 depressed， 很有多宇宙，现在很快乐他们有连有癌症，以前现在没有癌症，他们有好多种病，我已经不记得哪一个数不清，他都能够治疗，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什么叫忍苦，为什么我们尤其不容易了解苦题，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姿势，你们试试看不改变身体的姿势一段时间怎么样，身体就是这样连续不断的受压迫，因为身体受压迫，心也受压迫，不过佛法是说明身体的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心的苦是能避免的，如果心的苦是不能避免的，那就没有什么解脱。那身体的无常，身体的苦，身体的无我最容易了解，所以修行的过程平常就要开始从司法的了解，司法的无常苦无我很清楚的话，那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受想心跟心的苦。所以修行的过程从哪里下手，了解缘起，我们已经有说明佛法的特殊是了解缘起才能够解脱，不了解缘起只能够出生在好的存在的情况，不能够解脱轮回的苦。 好像好医生他先了解所有的病的因缘，然后他才能够处理。好医生就是好诊断。现在好医生不多，因为诊断病不容易。那，来解脱世界，世界就是只是缘起而已，就是只有一个真的方法，就是彻底的了解缘起，了解缘起才能够解脱缘起。了解缘起的苦，才能够解脱缘起的苦。了解缘起的无我，才能够解脱世界，就是解脱因果的过程。缘起广边就是在智慧，所以佛是说明缘起从无明开始。不过在中阿含经有一个经典叫真坚经，中阿含经第九，舍利佛就是那边说明缘起的道理，他用很多种方便说明缘起，那最后他学生就是比丘问他那个心的因缘，就是无明的因缘是什么，那舍利弗回答无明的因缘就是色还是三漏，因为有无明漏，有特别有欲漏，漏是从欲漏开始。有欲漏，所以有无明漏，有无明漏，所以有欲漏。哪一个？鸡蛋早还是鸡早？所以重复这个无明也是一个过程，因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它的开端好像鸡蛋鸡的道理没有办法看得到，连佛看不到。我们的时间的经验都是过程的经验，变化的经验，无常的经验。无常其实没有什么开端，不过无常会有末端。其实末端也不一定是末端，因为在了解缘起，就是解脱的缘起，解脱缘起就是还是不是说离开缘起，也不是说不离开缘起，就是说超越缘起。 超越缘起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智慧。所以佛是说明缘起的诸缘为无明，缘起的就是解脱的诸缘是佛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佛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说明缘起，他解释缘起，他讲很清楚，用无量方便说明我们的世界的几年都是缘起。因为都是缘起，所以不可能在我们的世界的里面会有一个法能够常住。来实践能常住的法，就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彻底的了解缘起。彻底的了解缘起，就是了解缘起空。在禅宗，中国禅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跟白丈法师有关系，你们可能有听过。我去大陆的时候，我有在江西有去过白丈山，那边还可以看得到那个白狐狸的山洞，有没有看过？那个白丈长老，他每次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老和尚，他坐最后面的很专心听他的话，每次他来。没有例外，好多年，不过他没有问什么。一天，没有那些其他的居士跟出家众都已经散，白丈长老还在，他就来。看白丈长老，他告诉他，有解脱的人，他是不是他超越？他。不受缘起的束缚。那白丈法师马上回他，有解脱的人，他彻底的懂达，他了编织懂达缘起。那个老和尚就流泪，法喜充满，他感谢那个白丈长老，他就会再变成狐狸，回他的那个狐狸山洞， 他就死掉了，解脱了，所以拜长老叫出家人去找他，在那个山洞今天还可以看得到，给他想有解脱的出家人的那些上张氏还是什么找佛法，他们见他的那个舍利达， 舍利达还在吗？ 没有看过舍利达，只有看过他的山洞，所以超越缘起，超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发智慧，发眼睛，智慧眼睛，没有别的办法了解苦。没有别的办法了解缘起空的道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多半同学要特别听那个修行的方面，所以我现在很简单的就归纳思维缘起的过程。那如果要了别缘起，动大缘起，解脱缘起的苦，第一步就是修定，有定才能够如实观。如实观，佛教里面我们解释为无常、苦、无我、空，还是无常、苦、空、无我。其实无我、空、空、无我是一个过程。因为苦不可能属于我，所以无我。因为无我，所以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没有什么固定的，世间的经验因为无我，所以只是一个过程，无常的过程，因果的过程。 因为在这个过程佛在大眼睛是说明，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求什么固定的什么常住的，所以我们关于这个过程因为求什么固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决定他要这样不要这样，因为决定，所以我们有一些训一些坚寻求寻维达嘎，因为寻求什么固定的什么长的找不到，所以我们就不了解缘起。佛是说Manusa Deva Imam Dhammam Apatividdha Eke Oriyati Eke Atidhavati Chakumo Chakuma Chapasati， 怎么翻译不简单。因为我们不了解缘起，不了解缘起没有长没有短，短缘起就是了解缘起就是了解中道，中道就是没有长没有短因为有求有常见，因为有常见我们执着在我在所言在发，执着我执着发其实是一个过程，因为不了解缘起，如果不执着那我们就集结，集结就是断，断叫做阿提塔瓦提，阿提塔瓦提我们要挑挑在所缘上面，如果执着那我们加在我们的境界，加什么要加什么东西，如果有没有都执着就是家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家家善，这是执着，执着的时候在我们的时间的经验我们家不存在的东西，阿提塔瓦提就是超在境界上面，我们要超越境界，就是我们拿我们要拿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我还是发的常住，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世间的经验一直加深什么还是要断什么，不过恰库玛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这样做，他直接 看直接见。查库玛查巴萨蒂，巴萨蒂就是用智慧眼睛，不是用肉眼睛看。他看什么？他看他的经验里面除了无常苦无我空，找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他看，所以他减少这个倾向，加什么东西在他的经验里面，就是执着，还是断什么东西，就是集结。梵文巴利文如是观叫做Yata Bhuta Dasanam。 Yata Bhuta 在中阿含经有一个 Bhaya Bhairava Sutta， 很有意思，回来阿人喜欢学阿含经可以参考。佛是说明如是观叫做他自己在森林用功的时候，他碰到很多不同样的挑战，很多种危险。他决定如实观亚他布他的身呢，就是不改变他的身体的姿势，继续做。怎么他出现那样这样看，就是这样佛解释如是观。怎么他出现，就是他看所有的真相的真相，他看他的功相，就是无常。真相就是自相。在观自相的过程，大乘佛教是特别强调所有的法的自相就是空，除了空以外什么都没有。原始佛教是大乘佛教是强调无分别智慧，阿毗达摩是强调有分别智慧，理想是悲和两个在一起，我自己努力学，鼓励大家学，就是来了解佛法。理想是了解两种智慧，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用它们来开发眼睛。分别智慧就是强调自相，自相昨天我在 Oakland， 我的朋友的地方就有特别讲这个道理，没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不会讲很详细。不过我们的世界的几年，游行的世界的几年，其实差不多都是概念的经验。 我们所注意的所缘其实是概念，所以我们想，因为我们注意的所缘是概念，我们想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时间的几年是一种有一种固定，这个杯子也是概念，明天也其实是东阳的杯子，如果我没有破坏它，microphone 桌子都其实是概念境界，来了解他们是概念，因为概念，所以我们有印象他们真的存在在外面，所以佛法有什么方便了解他们的志向，这样我们会了解我们的概念跟设施是常常不一样。所以这个杯子的指向是什么？它是形状颜色，它是阴，它是花，它是冷，因为我的手比较暖，所以我感觉它是冷，因为我的手比较粗，我感觉它是花，因为我的手比较轻，我感觉它是重。所以因为我看概念，我不看真的经验，所以我有印象这个杯子真的存在在外面，它是一种客观的境界，它每次我看它还在，不过其实能观跟说观是一个过程，不是两个不同样的过程。所以一下去我的感觉是冷，一段时间以后是暖，因为它变成暖，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感觉会改变，我们说执着的境界就是概念的境界，钱好姑娘车子房子都是概念的境界，为什么我们知道是概念的境界？因为如果狗狗看钱，它不去烦恼，它看别的东西，它很会去烦恼。它所看的烦恼的境界，跟我们所去烦恼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不过他所看的所缘还是东阳的所缘，东阳的房子，东阳的钱，东阳的我们所以为好姑娘，东阳的车子，不过他小便在天上面，他看外面什么烂的骨头，那他很高兴，尾巴不过他所看的颜色，所看的形状，所看的花阴等等这是所缘的指向， 那个所缘的指向，这才是人的境界。第一阶就是花还是粗，中还是轻，阴还是软，那个阴软等等都是在变化中。因为能观跟所观是在一起一个过程，我们刚才有说明，轮子，轮胎在外面就是色法，色法一直在变化中。如果，色法在变化中，明法也在变化中，都在变化中。所以固定的就是我们的概念而已，不是人的经验。因为概念我们吵架，因为概念我们执着，因为概念我们生气，那个对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我们不生气。这是分别智慧，了解自相才能够了解空相。我们的身体的自相就是地水火风跟被地水火风所造的色法，这是我们的身体的经验，除了这个经验以外什么都没有。有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概念，好的好的地界，好的水界，好比较花的地界，我们很喜欢，暖的很喜欢，这是我们的概念，跟别的众生不一样。虽然他们看东洋的所言，他们反应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些概念依照佛法就是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来的，过去的业来的，因为我们的过去的业不一样，我们另拿我们的世界也不一样。所以佛是说明缘起的过程，靠过去的无明，缘起清净道论里面，现在时间差不多结束了，佛是说明缘起是他的意思很深，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看讲。什么意思很深？无明的意思是很深。有具身的无明，有无明观你受用的无明，有不如是分别。法的自相空相的无明，等等，同样的道理，心、舍等等，有不同样的心，不同样的舍， 那些意思很深。发也很深，发就是十二支元气的支，佛安排依照这个次第也是很深，很难了解。然后他所用的方便教元气也是很深，佛是教元气从开端到末端，从末端到开端，就是从贫苦老死到无名，从无名到贫苦老死，然后他也教元气从因为欢喜受，所以去，因为去，所以有，因为有，所以生，因为生一定有死跟所有的苦。他也叫从因为有四种舍，断舍出舍相舍舍舍是是，我们管理他们有贪欲，为什么？因为收，因为收有贪欲，收因为什么？收因为出因为什么？因为流出因为什么？因为名色因为什么？因为色，因为色我们有名色，因为名色我们有色，这样我们转在那个三世无量轮回里面。所以我们的今年，生的今年，死的今年，终点我们所有的分别，心的分别的经验，所有的受的分别的经验，都是靠舍缘名色，名色缘舍，这是我们的轮回一个过程。所以佛这个我们可以揭示缘起，从终点，从开端到末端，从末端到开端，从终端到末端，从终端到开端，还是刹那刹那缘起，这是最深的缘起。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法，我们的明法，我们分别思法跟明法的心的经验，都是一个过程。不同样的阿毗达摩，不同样的佛教的这些，是用不同样的解释来不过意思还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注意所言，再会出现新的过程。注意所言以后，我们接受所言，我们监察所言，我们决定管理所言，然后出现然跟清的境界。然跟在然跟清的境界，我们的过去的经验跟我们的现在的经验融化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执着不强，我们的强的执着就是关于我们的过去的经验，这个过去的经验也出现在我们的现在的执着里面，这是新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众生有他的不动样的执着，靠他的过去的执着的过程。所以你的执着跟我的执着不一样，他的执着跟他的执着不一样，都是靠不动样的过去的手的过程。然后动大元气的过程也很深。我刚才开始学，先需要定，再能够看思法跟明法的过程，为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来在我们的身体的经验，因为相续我们不了解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因为改变身体的姿势我们不了解身体的苦，因为不了解在这个相续里面有不动样的法，地界水界等等，都有不动样的作用，都有不动样的现起，所以我们模糊关于无我的道理。不过这个身体的过程是完全无我的过程，这个能观身体的过程也是完全无我的过程，是多多因缘合起来，每次出现平等的果。因为我们的过去的烦恼的种子，我们不了解平等的果，我们执着乐受，季节苦受，模糊无明观于不苦不乐受，所以继续在转，从有分别的心，也从也心分别的心，轮回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那时间差不多结束了，还我们可以拉长一点点，如果有多问题，那没有办法讲详细，不过希望那个最重要的意思我有讲够清楚。很抱歉我的口音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还可以听这个乖乖的外国人的话语。可以听得懂吗？都没有问题。好，那如果听得懂，希望也能够有利益。为我希望我的这个开始能够鼓励大家，再加油，继续学这个珍贵的佛法，能真的领导众生往解脱苦的经验。除了智慧以外没有别的解脱的解脱的 条件就是智慧，智慧不能够自己来，智慧跟很多很多其他的要素在一起，不过智慧是在终点，无明是在终点，在轮回的过程，智慧是在终点，在解脱的过程。我们越学越修佛法，那越观变成我们的智慧的范围，结果早还是慢一点，如果像我这种动点动根，那可以感到越来越多发息，虽然身体的苦没有办法离开，心的苦一定会减少很多。那今天讲那么多，阿弥陀佛。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利用剩下的十分钟发问。 阿弥陀佛，德瑞莎。 刚刚法师讲到那个分别的法门哈，就是阿毗达摩跟无分别像大声。那法师说到说大声小声这种两种不同的法门都一起。 我就是这样努力努力学，鼓励大家学，可以例子。 那譬如说那个阿毗达摩也有讲到共享， 也有讲到共享，不过不强调共享，强调自相跟在共享。那大乘佛教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强调无分别，无分别，因为大乘佛教的特别的强调是在无二法，强调无二法轮回，跟其实阿毗达摩也有一点这个道理，不过没有讲很清楚。轮回不能够完全一样，跟轮回也不能够完全不一样。就是缘起，缘起，都是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如果要修菩萨道，那就什么过程？先需要如实了解，有如实了解，再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不能够修佛法，是一样，不管是什么佛教，这个道理是一样，因为如实观。如实观就是无常，无常苦，苦空，空无我，那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出离心以后，声闻的修行就是远离轮回，观涅槃，欢喜涅槃，这样他就强调是断。轮回，菩萨他发菩提心，他因为发菩提心，他要成佛，成佛，佛的境界就是什么境界？佛的境界就是无上界，得到无上界就如果没有 那些佛多的功德，那不能利众生，功德就是在众生界能够得到功德，别的界没有办法得到功德，所以他一定要留在众生界，才能够成佛。如果不留在众生界，没有办法成佛。留在众生界的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般若。般若的方便是靠什么？靠本来涅槃的道理。自然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无为法。因为无为法就是以前的翻译是不作法。鸠摩罗什是这样翻译，不作法。涅槃不能够做，因为它是本来的情况。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宗教也是相信我们众生本来就是在清净的境界，因为我们的贪欲，我们的乐变成苦，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个道理。所以为佛教的清净界净土就是涅槃，人的净土，人的清净界就是涅槃，没有涅槃呢就没有解脱。涅槃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相信缘起，不相信三谛，这个世界如果是上帝做的，那就是不病国，国不多多缘不可能多发不可能有一个缘，如果多发有一个缘，那就是国不病单，多缘的国不病单。那清净觉是什么？清净觉就是不作，不作就是什么时候都在，只是因为无明我们看不到。所以那些论是最方便来说明涅槃，就是了解虚空。虚空虽然他没有住所，不过他能够保护包括在里面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虚空，连我们的身体最微细的细胞不能够存在，所有的东西的现象是靠空，没有空，那什么都不能够出现。空是所有的法的变化的条件。我们在世界里面的经验都是变化的经验。所以，大乘佛教是特别强调涅槃的动义词，就是空。还是 general， 空 general 是不能够做，它本来在，它是如果它不在，所有的法不能够出现，因为空。论述菩萨是教，因为空 有道理，所以所有的法有道理。如果不了解空的道理呢，所有的法不可能有什么道理。所以成无上道的方便就是般若了解空，所有的法都是本来就是空。那现在不动样的佛教的哲学就是不动样的缘起的说明。中道论述的哲学大般若波罗蜜经的哲学，考大般若波罗了解般若波罗蜜经，考空的道理。因为所有的法是空，所以所有的法我们能够了解在无常的过程。所以在阿毗达摩有很多不动样的深义地法，色法心法心说法，在大乘佛教只有一个深义地法，就是空，自性空，所有的法是自性空，所以缘起也是自性空的缘起。他们是说明那个缘识的缘起，就是因为无明爱跟趣就是烦恼，出现心跟忧就是业，所以因为能因的所因的，因为能生的所生的，所以因这个过程要了解，就是因果的过程，有因，有能因，有所因，有能生，有所生，这是因果的过程。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讲很详细，这个过程出现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因为过去的无明，过去的爱，过去的趣，过去的业，出现现在的果，身跟心的过程。因为现在的无明爱趣业动扬的因缘，一定会出现未来的果，就是重复身跟心的过程。刚才我有说明那个中观还有唯识的说明。唯识就是因为都是自性空，所以很难分别缘起，缘起跟真的缘起跟不真，就是没有缘起的法。所以他们重复是用阿毗达摩，空本来空的意思就是需要什么所缘才能够空。空的意思在印度就是零，什么都没有，零，虚拟。本来虚拟希腊埃及中国没有那个零的零，在书写里面是从印度来的，印度的贡献，多多贡献为 世界文化也是零，他们开始用零，书念，所以这个也很影响印度哲学。那个书念来零，虽然零零是所有的书的条件，如果没有零也不能够有一二三四，对不对？不能够有 minus， 不能够有 plus， 什么都是靠零。同样的道理，用零，你需要什么？什么数？一二三四，你需要什么？什么存在的所缘？所以唯识重复用阿毗达摩的看法，存在只是有心，所有的经验都是心的，心跟心发的经验，除了心跟心发什么都没有。所以了解缘起就是了解心，因为你了解心，所以你了解外面的境界是假的，因为你了解外面的境界是假的，你才能够了解那个分别的心是空，就了解真的心。然后也在为识有真实为识，说明缘起从法界，说明缘起从阿拉耶，不同样的看法，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然后在密教也有不同样的缘起的道理，就是已经从缘识的耶也跟无名的概念不一样，不过还是因为还是说明缘起，还是说有佛教如果没有缘起那就没有佛教，不过缘起可以用很多不同样的方便来说明，可以从分别智慧开始，可以从空开始，可以从色开始，可以从法界开始，不过如果还是有那个无常、苦、无我跟道理跟常乐，就是涅槃的道理，那还是缘起。OK。阿弥陀佛。就是怎么样平等？不同样的法合在一起，因为不同样的法合在一起，不可能会有不同样的果，是依照缘就出现果，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那些不同样的缘，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同样的。因为他们是不同样的因缘，所以不可能会有一个作执，因为没有作执，所以果那些缘的果就是平等。 包括苦跟乐，刚刚师父一开始有讲，不可能多多缘里面，你现在有乐受，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全部的结果，它里面也包括了苦。 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要素是平等。我们感觉不平等，因为无明，所以执着了几劫苦。其实是平等。 用英文解释一下 吧。所有的法都是靠别的法，没有一个法没有靠别的法。因为这个道理，他们的国一定是平等，那个还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不能主宰的意思是？不能主宰的意思。 不自在。因为无我，所以不自在。你不能够决定你出生在你的舌的纪念怎么样，你的手的纪念怎么样，你的香的纪念怎么样，你的心的纪念怎么样，你的舌的纪念怎么样，多多发出现在一起，那出现那些纪念。所以其实这个纪念是平等，因为我们的执着的，因为的我们的爱，我们的区的不一样，所以不平等。 公平的意思。 公平。那个地界本来就是平等。为什么地什么都接受，你大便在上面，你小便在上面，你加那些好香在上面，他都接受。水也是同样的道理，他都冲，不管你是加那个最宝贵的香在里面，还是加小便在里面，都会冲。都会刮烧，都会那个火都会烧。冰的，了解这个道理，再了解空。因为我们的业无明，爱取，所以不平等，所以轮回是各众生的相续，依照各众生的业，各众生的不同样的概念，依照他的不同样的概念，不同样的看法，因为不同样的看法，不同样的因缘吵架，不同样的因缘，对不对？不过，本来那些因果的内容都是平等。阿弥陀佛。